告诉我为什么不快乐，告诉我为什么躲着我，如果你是我命中的过客，为什么要故意伤害我。我们的缘分如此稀薄，到最后受伤的是我，就是追究了错对又如何，无法阻止伤悲把心吞没。痛了痛了，错了错了，还能挽回什么？你说你说，为何要等心里憔悴以后才肯退缩？错了错了，错了错了，你不再坚持你的执着，我只奢求我的幸福，难道错了吗？受伤的是我，就是追究了错对又如何，无法阻止伤悲把心吞没。痛了痛了，错了错了，还能挽回什么？你说你说，为何要等心里憔悴以后才肯退缩？错了错了，错了错了，你不再坚持你的执着，我只奢求我的幸福，难道错了吗？痛了痛了，错了错了，还能挽回什么？你说你说，为何要等心里憔悴以后奢求我的幸福，难道错？